for fun. Bodies, let's use them up till every little piece is gone. Let's go. 动感的音乐，一首 Talking Body。 时间来到了9点11分，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usic 40， 我是董真。在今天九点到十点的这个时间段呢，依然是可以和我互动，来告诉我你长那么大目前为止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关注并发送到我的官方微信平台，将会有机会呢得到我送出的精美礼品。那同样呢，也要提前预告你另外一个惊喜，就是在12月16号，也就是本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我将会出现在开发区的东方蜘蛛 KTV。 如果你想邂逅我呢，记得周五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去那里嗨歌曲，继续听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同样是很多人可能在 K 歌的时候必点到的歌曲，有请梁静茹，没有如果。别怕太快乐。

欢了送到你眼前，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 解救吴先生的主题曲由刘德华演唱的小丑。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邓真。最近呢，一段王菲为宣传演唱会录制的视频也是遭到了曝光。那视频当中呢，王菲是一头清爽新短发造型，在面对镜头和网友打招呼。镜头里的她呢，也是声音非常的甜美，并且也是告诉大家演唱会将会通过 VR 直播。那这是首次的 VR 直播，大家无论是在任何地方，其实都能够亲身的感受到现场的气氛，也希望大家可以和他一起来欢乐一场。据了解呢，王菲此次的演唱会将会在12月30号是在上海举办。那此次的演唱会呢，并未有确定巡演的计划，所以说暂定只开上海一场。那喜爱王菲的歌迷一定要抓住这次观看演唱会的机会。那同时呢，其实之所以能够就是只开一场，我相信王菲呢也是因为觉得自己肯定有足够的魅力可以吸引到大家。同时呢，我觉得天后就是如此傲娇和任性。而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同样他在性格上呢也是特立独行，非常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很多人呢就是喜欢他身上的这股劲儿。有请朴树 Colorful Days。 Imagination 像一阵风掠过我身边，当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身边，当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Oh my face oh It's on my way,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way, it's on my way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All my faith is on my Hey, Steven, get up. Hey, we love fun at that time, my fa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Hot new music. Music 40, 最工业时间。你好，我是林凡。 FM。 想进入雾气室装忙了三天，别你说应酬好累。我需要的像是一种目前，如果没有提早预约，只能运气上脸。回想热恋期什么概念？你的热线，我的失眠也不疲倦。什么时候你开始在乎？只不过刚刚过完几年的那一天。不要说你很想我，诚意都没有，算你的热络三星而已。来吧，喝，把理由留。都抱歉，都太过真，而你只是路过。说爱不了我，I'm without 讯说不到我要的春天，已经想不起我们多久没见面，轻描淡写之后还有感觉，能继续再保持新鲜，让我们听一遍，距离传说中的爱情还一点，还差一点我就以为你是缘，每个人如果注定有另一半，属于我的那个人肯定不会是你。不要说你很想我，诚意都没有，算一算你的热络三星而已，在巴赫把理由留着漱口吧，都太过沉重，而只是路过。 I'm fine without you baby, I'll never down down for love, 坦白说情调的承诺收买不了我。 专属音乐态度，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就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和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投一次票哦。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早餐，我喜欢纯纯的脱脂牛奶， 甜品醇厚的黑巧克力。 咦，我选择纯净的 Music Forty， MyFM 1.5 Music Forty， 给你40分钟间断的好音乐，尽享纯净音间。MyFM， 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我，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有永远？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谁知道想的继续奔跑，我也微笑。 快乐成长在田里，在今天太累了，不再

热爱好音乐，享受好生活，更多你爱的音乐只在 MyFM 100.5。 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到有很多朋友是和我互动，其中呢看到魔力鸟这位朋友也是第一个踊跃的来和我积极的留言互动啊，他说到了从小到大呢，其实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娶到了我的老婆。他说呢，这个老婆呢是帮他生了个宝宝，非常感谢他的老婆。那然后呢，这位朋友跟我说到了，估计啊自己的这个成就感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会跟他一样啊。那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人的确啊会和你这种很幸福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我相信能够像你这样敢于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感受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因为中国人嘛都很内敛，都很含蓄，所以有的时候呢总是把自己对于对方的爱会埋藏在心里。但是我想说，我鼓励你要把爱勇敢地说出来，你不说人家怎么会知道，一定要经常地去鼓励和赞美自己的另一半，这样呢才会让你们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好。那所以呢，接下来时间也是把我们的第二份奖品，就是儿童剧门票两张啊，送给我们这位朋友，让你呢可以在这个周末带上孩子一起去开心的看儿童剧。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也会依然送出我们的两份礼品，如果其他朋友没有得到呢，可以抓住明天最后一天的机会。那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吃饭、旅行、走走停停，无论在哪里，索性有音乐相伴。MyFM 100.5 Music 40，没有广告打扰的40分钟，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容祖儿天然呆，时间来到了10:11，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萧敬腾的歌曲会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那他的声音当中的那种略带沧桑而又夹带微微伤感，那由他翻唱的心不了情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音乐的穿透力。萧敬腾，心不了情。 心

是你，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由王家卫监制，还有张嘉佳执导的贺岁爱情喜剧《摆渡人》将会在2016年的12月23号全国上映。那影片的岁月版主题曲《十年》MV 最近也是正式发布。该歌曲呢是翻唱自陈奕迅2003年的经典歌曲，而此次呢则是由梁朝伟还有李宇春这两大巨星来共同献唱，也是将这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诠释的感人肺腑。那同时在这首歌的诠释当中呢，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也是久别歌坛之后梁朝伟再次开嗓。那 MV 当中的梁朝伟嗓音也是温柔磁性，再搭配李宇春绵延细腻的音色，也是将摆渡人当中温暖动人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如果说很多人都很期待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翻唱，我相信那接下来这首经典歌曲的翻唱呢可能更受到大家的关注。虽然目前为止呢在我印象当中还没有很出彩的翻唱，但是那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肯定会有非常好听的版本。所以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原版，有请 Beyond 真的爱你。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愿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n. Oh, I'll tell you all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歌曲过后，时间来到了11:0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40，我是邓真。吴克群的其实是一首表白的歌曲，曾经呢他就表露说啊，这首歌曲其实是他年写给当时一位暗恋的女生的，同时呢也提到了说他喜欢的这位女生其实一名歌手，但是自己呢却从来没有表，所以我相信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但是又不敢表白的经历，所以接下来从吴克群的歌声当中来找寻羞涩的回忆。吴克群，为你诗。 全身不控制，爱情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我了太多的小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会弹琴吉他，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为你弹奏所有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坏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中本事，我在你心里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失，为你我学会安静写字，为你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爱的是你的名字。 看到，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歌曲，但你知不会是广告。 Music 40 40分钟播不停，只在 MyFM。 这来自陈冰虚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最近呢，家住杭州的市民孙女士啊，她很烦心，原因呢，就是因为发现自家的宝宝呢，这个毫无征兆的啊，这个宝宝的尿液呢是变了颜色了，居然是淡淡的红色。后来呢，这位孙女士也非常着急，带着孩子呢去医院检查。经过医生的检查之后呢，给出的结论就是说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发现呢，在前一天这个宝宝呢是吃了红心的这火龙果，那火龙果当中呢，其实是含有大量的青花素，所以也是一种天然的色素，而且呢水溶性很强，如果没有被人体完全吸收和分解，所以就很容易是导致是尿液呢是染成了红色，而并非呢所有人其实吃完红心的火龙果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很简单，就是因为儿童的吸收能力不如大人，所以就更容易出现刚刚出现的这种状况啊。而说到解决的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当你吃完红心的火龙果之后啊，可以多喝一点水，这样呢就没事了。当然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尿液的颜色还是不太正常，还是建议你尽快去医院去检查一下，毕竟为了自己健康还是要注意一下。继续好音乐，来自金沙小王子的漂流瓶。 Thank you.

感动的一首歌，来自 Hebe 田馥甄《小幸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韩国热门综艺《Running Man》的第二季成员也是大换血，其中宋智孝还有金钟国也是确定下车，而刘在石还有姜虎东呢将会进行第二季的特辑合作。那李光洙还有池时镇等作为固定成员将不会变化。说到这档节目呢，其实在本季呢也将会终映，并且将会在2017年的一月份迎来第二季。同时呢，节目组表示说了啊，这个原成员金钟国以及宋智孝在与设置组商议过后呢，也是决定从节目当中来下车。那姜虎东呢，作为新成员加盟节目，将会与刘在石还有池时镇等展开配合。另外呢，节目组追加的新成员的加入和节目形式的变革，目前摄制组方面还在苦恼当中。而随后呢，金钟国对于自己离开这档节目呢，也是发表了观点啊，说了确定将会离开节目，并且将会在下周，也就是19号来进行最后的录制。以后呢，他将会集中自己的音乐活动。虽然说整档节目呢现在其实变化很大，可能大家很多喜欢的明星呢慢慢的都逐渐离开了这档节目，但是还是祝愿啊，这档全新改版的节目之后呢能够更加的精彩，同样可以吸引到更多的粉丝。继续好音乐，来自羽泉，深呼吸。

只想让你知道，这世界啊 开心时听歌入耳，伤心时听歌入心。MyFM 100.5，好音乐总能找到陪伴你的理由。 怎能不这样以为，没有你整天痛苦滋味，是我太沉醉，让思念步步相随。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映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将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圈住谁。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那样苦苦徘徊。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像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牵住谁。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那样苦 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用情。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随着电视剧麻雀还有青云志等在湖南卫视的热播，所以观众们对于李易峰亮相湖南卫视跨年的呼声也是一直是居高不下。那这一次呢，湖南卫视也是不负众望的满足了很多粉丝的要求，正式确认李易峰将会加盟湖南跨年晚会。同时呢，说到2017年其实也是李易峰出道十周年的纪念日，所以为了感谢粉丝的一路相伴呢，一向重情义的他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跨年演出的契机来向支持自己多年的粉丝表达心意。除了在现场将会一秀自己的歌唱实力之外，更大的惊喜就是和他搭档的神秘嘉宾一定会带来最让粉丝意想不到的表演。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其实他也是各大卫视跨年晚会的常客，只不过呢在今年啊，不知道他将会加盟哪家卫视。有请尚雯婕，女王驾到。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王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看霓虹阑珊倒映在路面，没人告诉我爱情在哪一条街。我走进安静的家，看路灯斑驳倒映在地面，没人告诉我爱情也变得少年。爱呀爱，难道这就是我们

FM 音乐四十，大家好，我是郭书瑶。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意外的结局。自我们都来来去，想拥有自己，有你最后用是无奈和空虚。怎么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一下。真的没有力量， 看得你就该活在 演唱的喜剧，也愿每一位朋友呢能够把它活成一部喜剧。时间来到了您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40，我是董真。从张总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对于这个世界情感的认知，那他很乐观，能够看到好，但是也同样很悲伤，因为他懂得更多无奈。很多时候从他的歌曲够深深的感受到这一切。接下来的是张靓颖，这该死的爱。 手机点点滴滴在哪里？哦，天，大风没有几滴，直到现在还坐在抽屉，出可投递。电话总是心音波，害怕如果没有讲起。 零干扰，零烦恼，40分钟没广告，随时随心好音乐。我 MyFM 100.5 MyFM。 爱不好，路途遥远。 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只怕爱得不够紧。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亲吻把你身上的味道。 爱的勇气，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由新海诚执导的动画电影你都知道，12月12号呢累计票房是正式突破了5亿，而影片呢自从12月2号在内地上映以来，票房也是连续9天是问鼎了单日票房的冠军。其中呢全网性的讨论也是保证了这部影片的持续发酵，很多看了3、4遍的观众呢也是不在少数，甚至很夸张啊，是看了20多遍。而看了20多遍之后呢，也是体会影片的内容和情感，同时也会发现其实电影当中有越来越多的细节也是随着你多次观影之后可能会深扒出来。比如说电影当中到底是暗藏了多少细节伏笔，我相信很多网友呢也是非常的期待啊。所以说如果你想知道其中更多的一些个细节和伏笔呢，就需要你去影院仔细品味。好的电影需要你仔细品味，同样经典好听的歌曲更需要你仔细反复的聆听。有请张雨生，还是朋友。 下着雨，滴落着对你的思绪，怕喝醉，眼前天漆黑，怕失去

首王菲的闷。时间来到了12:51，陪伴你上午四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可能会让你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同时它也会让你用更加快乐的心情来面对下午的工作。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为你送上好听的歌曲，而后面的时间依然是交给 Suki 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董真，明天再会。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